第四十二集。 老八立刻反应过来，试图再次控制孟昭，但此时陆时琛已经果断上前，一拳锤向了刀疤的右脸。见形势对自己不利，刀疤骂了一声，随即想逃跑，但外围的警察看到这一幕，都迅速上前拦截了刀疤的去路。在四处围困的处境之下，没过多久，刀疤终于被彻底的制服了。陆时琛看向孟昭的脖梗处，问道： 孟昭有没有受伤？ 看着刀疤被警察收押，孟昭收回目光，摸了摸自己的动脉，刚刚那匕首冰凉的触感还没有完全的消散。 还好你及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 孟昭说完这句话，两个人便都陷入到长久的沉默之中。他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刀疤在刚刚一瞬间的迟疑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孟昭蹲下身，捡起地上遗落的匕首捏在手里，他没有抬头。不知过了有多久，孟昭终于开口问道： 你怎么知道他叫老五？ 陆时琛捡起地上的枪： 上次那些杀手叫他五哥。 我知道。 孟昭仍然半蹲在原地，没有抬头。 那走吧。 陆时琛拿着枪缓缓地靠近了孟昭，他把半蹲在地上的孟昭拉起来，然后抬手把枪别回到孟昭的腰间。 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回警局的途中，二人一路无言。到了警局，几个人再次聚集到了会议室。 师哥，找到胃肠盒了吗？ 还没有。血液样本和指尖样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都是胃肠盒的，不排除人已经被害的可能。 就算死了也该有尸体吧，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当时我们追击的存有信号源手机的那辆车呢，还在吗？ 啊，还在现场。车子里有一个麻袋，上面也有一些零散的血迹，经检测也是胃肠盒的，但是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等有效信息，想要确定驾驶者的身份几乎不可能。唯一的线索是当时的监控录像，我已经调取到了，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这时一名警察来会议室报告： 赵队，刀疤已经被押过来了，伤势也做了紧急处理，可以开始审讯了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 小梦，是你审讯还是我们来？ 我来吧，师哥。 行，安陆案的很多事都与他有关，还是你们去审最合适，监控等你们回来再看。 好。 说罢，孟昭和陆时琛就来到了审讯室。审讯室里的刀疤抬头看了一眼两个人，一脸的不屑，他的目光从孟昭的脸上移到陆时琛的脸上，然后就紧盯着陆时琛，瞳孔收缩。此时的刀疤似乎对孟昭并不感兴趣，而对陆时琛却好像有不少的疑惑。孟昭直接切入重点说： 胃伤盒在哪儿？你已经杀了他吗？ 哼，谁知道。 孟昭很清楚，哪怕已经被捕，这种不在乎生死的亡命徒也不会乖乖地配合警方的调查的，想要撬开他的嘴非常的困难，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诱导他。 我知道魏昌和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做了不少缺德事，他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你才这么恨他，甚至在杀他之前连他的指甲都给拔了？ 我跟他。 刀疤看了一眼孟昭，眼神狡黠而不屑一顾： 我跟他能有什么仇？我想弄死他，纯粹就是想弄死他。 看着眼前这个人，再结合刀疤过往的所作所为，孟昭已经能够判断出这大概率是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天生犯罪者。这种人很难用常理来判断，想杀就杀，从来不顾忌法律和道德的约束。 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地弄死他？总得有个理由吧，不然可对不起你那些被关在明坛的同伙啊。 非要说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他是个条子吧。我呀，就是喜欢弄死你们这些条子。 刀疤顿了顿， 脸向前探去，轻声说：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妈被弄死时的模样，她死的时候模样可真美呀，我当时可是回味了好几天没睡着呢。 刀疤的话音刚落，孟昭已经青筋暴突，他握起了拳头激动地说： 是你杀了我妈。 哎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，孟大警官。你妈是张林清那废物杀的，我就是看热闹的。哎，别说啊，你跟你妈长得还真是像啊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不仅没杀你妈，我还救了你舅舅呢。哎，我其实是你们孟家的大恩人，你今天给我跪那一下不亏。 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。 刀疤自顾自地吹起了口哨，能看出来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。孟昭咬牙克制自己的情绪说： 周衍、卢阳是不是都是你杀的？ 在我手底下死的人好像挺多的，谁我都能记得住啊。 你他妈这是草菅人命，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 孟昭豁然起身，一拳砸向了桌子，双拳微微地渗出了血迹。见孟昭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陆时琛立刻抓住了孟昭的手腕，帮助他冷静下来。 走吧孟昭，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，今天的审讯就到这儿吧。 看着面前这两个人，刀疤的脸上再一次地浮现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。就在刀疤即将被带出审讯室的一刻，他回过头来对着陆时琛意味深长地说： 陆公子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。 陆时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应声。平复了情绪之后，孟昭和陆时琛来到会议室，和赵队一起查看监控。监控画面上显示出了今天早上的车辆影像，是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在上午9时38分驶入了烂尾楼所在的区域，随后就停在了监控死角。再之后发生了什么，仅凭画面无法进行推测。 师哥，把视频往前调一下。对，就是这里，放大。 模糊的画面上，孟昭能看到驾驶者的大致轮廓，他仔细地盯着这个人，衣服是黑色的，和刀疤穿得很类似，但是总感觉这个人的体型跟刀疤有些差异。 把左耳这个部分单独放大一下。 赵队按照孟昭的指示放大了这部分区域，在看清了这个人的左耳之后，孟昭说： 不对，这不是刀疤，他的耳朵是完整的。 说完这句话，孟昭和陆时琛陷入到了沉默之中。 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？难道是……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驾车者另有其人，而这个人就是知晓魏昌河去向的关键。 既然这个绑架魏昌河的人不是刀疤，那会是谁？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没有接触过，现在还真是没什么头绪。你们呢，有没有什么方向？ 听了赵队的话，孟昭和陆时琛都没有说话。见两个人没有应声，赵队以为他们一时也没有了思路，继续说： 会不会是刀疤的同伙啊？不过你们不是在明坛把杀手团伙一锅端了吗？ 盯着监控视频上那道身影看了一会儿，孟昭道： 同伙有可能。 这样吧，我继续派人排查周边的监控和环境，看能不能找到魏昌河被转移的痕迹。一个受了伤的成年男人被转移，不可能没有在现场留下其他痕迹。 嗯，现场还有一处我觉得有些奇怪，综合血液喷溅的高度和魏昌河的身高来看，伤口应该在他的脖梗附近，但从出血量来看又不像伤在动脉位置，如果没有伤及动脉，出血量似乎又多了一些。总之那处遗留的喷溅血迹给我的感觉有点违和。 有道理，我让技术人员再进一步对血液进行化验，有结果了立刻通知你。 好，辛苦了师哥。 这也是我分内的事， 倒是你们俩上午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出，先好好休息吧。 赵毅说完走到门边刚要离开，却被陆时琛给叫住了。 赵队，可以跟你借支烟吗？ 赵队爽快地拿出了烟盒和打火机一并递给了陆时琛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